最后的一片，还有多久能下一个春天？快要忘了拥抱多温暖，经过了就不该想念。我已习惯你不在我的身边，是不是不再期待能擦肩？翻开回忆的相片，你在原点看着你的脸说再见。你走回人海里面，像风筝挣脱了线，把所有时钟上锁，却锁不住告别的时间。我一脚踏进深渊，不小心自我催眠。 执念。